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继续收听河北迁安市红影评剧艺术团演出的评剧《戚继光》。在剧中，杨继勉扮演戚继光，朱媚琴扮演戚夫人，杨大贵扮演陈大成，田伟硕扮演戚勇，赵淑云扮演赵文华，周维扮演严世蕃。明嘉庆年间，江南沿海一带倭患蔓延，民不聊生，朝廷腐败，风雨飘摇。在内忧外患之际，戚继光临危受命，力排众议，建立了戚家军，并不顾夫人反对，送儿子戚勇参军上阵。在经历残酷的练兵和九战九捷的沙场拼杀以后，倭寇被赶回了扶桑，戚勇却因违犯军令被戚继光忍痛挥泪斩首。为此，夫妻从此成了陌生人。此后，戚继光被调往北方平定匈奴，驻守蓟县、迁西、迁安、山海关一带。在渐近年迈之时，因朝中权力相争，受到株连而被贬斥。妻子也因为思念儿子而几近疯癫，最终也离他而去。大雪飘飞，历经沉浮和亲人离散的孤独将领戚继光对酒当歌，感慨万千。回首来路苍凉中，似乎又看见金戈铁马，又与死去的儿子和当年的兄弟一起马上杀敌，树国保家。 爱爱爱爱。 Oh! 将住，这头盔是你亲手送与我，借路死人。生中吧，雨雪纷张。如今我口已驱出国都，你却迎面早为国。 戚继光有功于当世，升为总兵。今北方边关告急，鞑靼犯境，特命戚家军速速北上，不得有误。今自 达成兄弟，勇儿，随我白岩山。 庆年间，公元1567年，戚继光接到圣旨，祭拜了烈士的英灵，速速北上，带领三军将士北调冀州迁安一带，镇守长城，为了大明的疆土，天下百姓的安宁，抗击鞑靼，抵御外患，边备便修筑长城工事16年。 义兄，要说这戚继光是真够厉害的，南方人不善打仗吧，可他愣是练出了精兵3000。北方鞑靼凶顽吧，可他打着鞑靼首领昌突是跪地求饶，他我看你对他倒是称赞有加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他再厉害也厉害不过义兄您呢。 多年以来，那戚继光以掌首辅张居正风光斩尽，他何曾将眼谋放在眼里。 哎，您呐也别这么想，他戚继光毕竟是一介武夫，他到死也不会明白什么叫他著述我们摘桃，功劳终究还是咱们的。 如今那首辅张居正已死，再也不有与他撑腰打旗之人。 此番你省钱之事万万不可得意忘形，还需谨慎才是。 义兄放心，义兄之言小弟定会记在心上。此番圣上恩准我等参奏之本，赶至边关宣召。您说那戚继光若听到圣旨，该当如何呢？ 这 台，不识防范，龙之后无还。 同是一台，台心空地之奴才，如今梦见不真，一曲相逢见证鸳鸯枕。 您呐，接旨吧！ 戚继光接旨，万岁！ 道曰：“我口一出，大胆一诛，南北一无战事，总兵一职由赵文化代理。戚继光体弱多病，圣上恩赐，在家休养生息。 您呐，在家好好的歇着吧。” 生就要到了，我给您挂红灯来了。 多谢大人，不过也罢。 哎，那哪成啊，快过年了，咱总得有个红火劲儿不是？您又想儿子了吧？哎，别整天这么闷闷不乐的，您可别愁坏了身子。给夫人挂红灯，屋里屋外亮堂堂啊，是小儿断不绝你的肝肠，妻子病大亲风开是孤独是亲生，眼睁睁看在你们母子实在荒唐。 这事儿都怨其总兵，他也特狠了点儿，连自己的儿子他都。 你与我撤退！ 你别上火啊！您听我说呀、啊， 送客。 怎么说的？好，好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还不成吗？ 一时你我心痛莫露，贴心的皇儿你是不讲半分，心中悲愤我也知晓，可如今我已不是往昔之人，每行一步为时艰，为父好想找个人儿谈上一谈。 你有病可寻，有战可答，何如我一无所有？ 夫人， 早些安息，待我与你铺床。 夫人，为父愧对于你， 莫说这些，家 是 将军，这天哦好冷啊。 家家挂红灯，户户得团圆，这事更是我想起难过不想。 遥想当年每逢除夕，我爱人都要挂起红灯起盏， 一个灯上一个字， 赶走倭寇好过年。 那灯个个漂亮，一派喜气，那字幕个个歪歪扭扭，毫不可笑。 一看便知是我家勇儿所行，青头小儿那枪是好手，这我笔墨他总不成。我定然应承， 不许反悔， 绝不食言。 你虽为妻，回南方，还将门。 Thank you.

了你留名，为妻去了。 妻 金泉，紫微楼，心中幻想，但求何所 听众朋友，由河北迁安市红影评剧艺术团演出的评剧《戚继光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演唱的节目。董媛媛来自天津，她父亲董文华，母亲尚明珠都是著名的京剧演员。董媛媛近年来呢，又得到了梅葆玖、江凤山等名家的传授，在梅派的演唱上呢，进步很快。请听董媛媛演唱的《洛神》。